恭读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。耶稣充满圣神，由约旦河回来，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。40天的功夫受魔鬼试探。他在那日期内什么也没有吃，过了那日期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命这块石头变成饼吧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载，人生活不只靠饼。魔鬼引他到高处，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，并对他说，这一切权势及其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全交给我了，我愿你把它给谁就给谁，所以你若是朝拜我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，唯独侍奉他。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，把他放在圣殿顶上，向他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从这里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。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，就离开了他，再等时机。在加里利亚传教。传教的开始。耶稣因圣神的德能回到加里利亚，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各地。他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，受到众人的称扬。他来到了纳扎勒，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，按他的习惯，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，并站起来要诵读。有人把以赛亚亚先知书递给他，他遂展开书卷，找到了一处，上边写说，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，因为他给我付了油，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，向俘虏宣告释放，向盲者宣告复明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宣布上主恩赐之念。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，就坐下了。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，他便开始对他们说，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，并且说，这不是弱色的儿子吗？他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，医生，医治你自己吧。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，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。他又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。我据实告诉你们，在厄里亚时代，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起了大饥荒。在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，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一个那里去，而只到了其中撒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。在厄利叟先知时代，在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，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，只有叙利亚的那阿曼。 在会堂中听见这话的人都愤怒填胸，起来把他赶出城外，领他到了山崖上。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。耶稣下到加里肋亚的格法翁城，就在安息日教训人。人都十分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具有一种权威。在会堂里有一个附着邪魔恶鬼的人，他大声喊叫说：“啊，那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毁灭我们吗？我们知道你是谁，是天主的圣者。”耶稣斥责他说：“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去。”魔鬼把那人摔倒在人中间，便从他身上出去了，丝毫没有伤害他。虽有一种惊骇笼罩了众人，他们彼此谈论说：“这是什么事？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邪魔，而他们竟出去了。”他的名声便传遍了附近各地。他从会堂里出来，进了西满的家。西满的岳母正发高热，他们为他祈求耶稣。耶稣就走到他身边，斥退热症，热症就离开了他。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日落后，众人把所有患各种病症的都领到他跟前，他就把手附在每一个人身上治好了他们。又有些从许多人身上出来的魔鬼呐喊说：“你是天主子。”他便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墨西亚。天一亮，耶稣就出去到了荒野地方，群众就寻找他，一直来到他那里，挽留他不要离开他们。他却向他们说：“我也必须向别的城传报天主国的喜讯，因为我被派遣正是为了这事。”他就常在犹太的各会堂中宣讲。